向青天深处笑一声，我要踏实把美丽拥抱，摘下闪闪满天星，数十篇篇少年歌一曲，把心声献给群山听，漫漫长路远等有梦境，雪里一片清洁，可笑我在独行，要找天边的星，有我美梦作伴的他伶仃，冷眼看世间情，万水千山独行，找我登天路径。千山独行，照我登天路径，让我实现一生的抱负，摘下梦中满天星，期许你的少年抬头来，向青天深处笑一声，天西数十篇篇少年歌一曲，把心声献给群山听，漫漫长路远等等有梦境，雪里一片清洁，可笑我在独行，要找天边的星，有我美梦作万水千山独行，照我登天路径。 是的爱情给我柏拉图式的忧伤，柏拉图式的快乐如何，柏拉图式的分享，我的生活并不虚幻，虚幻的是我们的理想，当你有一天哭着对我说再见了天空的蔚蓝， 喜欢的是我们的理想。当你有一天哭着对我说再见了天空的蔚蓝，柏拉图式的责任捆绑是的温柔，柏拉图式的拥抱不到，柏拉图式的你，柏拉图式的真实是 我想你，听听大海的誓言，看看执着的蓝天，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。 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滔滔两岸潮，每次